最近南朝鲜傀儡保守执政党正忙于更改党名、修改纲领和改换象征物等，掀起骚动。13号，新国家党将党名更改为自由韩国党。自由韩国党一伙宣称要搬迁设在首尔如意岛的党办公楼等，整理已有的不良形象。